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十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问一下正在一直播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朋友，现在大家可不可以清晰地听到我的声音？因为今天来到直播间，我才看到 换设备， 对我们这个设备的作息的直播间的设备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调整，我现在把赵鑫老师的话筒打开，好像稍微有一些干扰，我们的嘉宾老师的话筒稍微有一些干扰，这样我们呢还是用回传统的。你看，作为我一个中老年人，对新鲜事物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直播间呢，如果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台上有一个小小的话筒，非常可爱，这是我们刚刚更新的设备。我们青年广播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用青年人的方式在接纳所有的新鲜事物，所以我们在直播间的各种设施的配置上也不断的在尝试，在突破，在挑战。那当然了，可能青年广播的领导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有中老年主持没有，我们的嘉宾依然是朝气蓬勃。来，我麻烦一下赵鑫老师把您对这支话筒，好，赵老师现在已经很娴熟的可以操作我们直播间的这支话筒了。好，现在赵鑫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今天呢，赵鑫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要跟大家一起聊的继续是关于青年人职场的相关的话题。我们也提醒大家，在今天呢依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三种方式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的嘉宾赵鑫老师，请允许我再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次。赵鑫老师是原北航学生处副处长，是资深的培训师、生涯规划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丰台区委党校特聘教师，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嘉宾称之为老师是一点不为过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职业身份一直在伴随着他。当然今天请来赵鑫老师，还有他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身份当中的另外一个比较抢眼的，对于这期节目来说就是资深培训师和生涯规划师。我们今天请赵鑫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我们职场规划的话题，就是职场规划怎么做才叫接地气。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记好了，就是对未来的3到5年你的职业生涯你自己有没有一个规划，有没有计划，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其实刚开始就是我们的编辑给我报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有一些迟疑的，就是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吗？就是职场的职业规划和接地气又有什么联系吗？所以是我孤陋寡闻了，还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更迭的不允许我喘息了？请赵鑫老师给我扫一下盲。 这个其实这个职业规划的一个问题，它始终就是一个越来越接地气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他都是离你的职业越来越近 啊。 然后从你刚刚进入职场，对你的这个职业 有更多的憧憬，更多的幻想，到你熟悉了这个职业，熟悉了这个行业， 嗯， 也是一个进一步的从接地气再到深入的扎根到这个里头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我明白，也就是原来比如说我们上要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一些专业，它可能是更抽象的东西，那我们把这个专业学到手之后走向社会来真正的实践这个专业，它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过程。 其实每个人呢对自己的这种职业它都是有一种规划的， 嗯， 但是这样的一种规划呢在小时候它可能是更多的是比较虚无缥缈的。 嗯， 我们说就是三个想， 三个想 怎么想呢？最早人的对自己职业啊， 嗯， 它可以说它是一种幻想 啊， 对吧？我们看现在小孩子，比如说一些幼儿园的小孩子，三岁啊，四岁啊，四岁多的孩子说以后想干什么呀？对对， 当科学家 啊，当科学家就很高大上了啦。我想这个当各种职业都有， 嗯， 对吧？都，但是这个时候呢，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幻想， 嗯。 然后呢，到幻想之后，这种幻想之后呢，到第二步来说，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梦想 啊、哦、 啊， 它是。就是相对具象一些了。 哎，从幻想你就是瞎想吧， 虚无缥缈，天马行空。 它也不是完全的虚无缥缈， 嗯， 对吧？就这个科幻作品，很多科幻作品最后都变成现实 了。没错，没错。 但是从幻想到下一步来说呢，它就会变成一种梦想。 嗯。 那么说，梦想比幻想就要接地气。 嗯。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梦是从哪里来的吗？ 对， 对吧？我们的现在这个我们的机构是在做心理学这一块，心理学中间最著名的一个作品《梦的解析》， 嗯， 对，对吧？那么梦它是来自于现实的， 嗯。 那么我们的梦想都是什么呢？从现实中间，你又对现实进行了一些加工之后，你的想法我们称之为梦想， 嗯。 然后在梦想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之后，成了第三个，那就是理想， 嗯。 理想就是理性的想法称之为理想， 嗯， 对吧？所以我们就从幻想到梦想到理想，那么这个地方来说，我们看出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职业规划一个越来越接地气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啊、其实比如说我们把这三个想，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慢慢接地气的过程，那第一个幻想就是初级阶段、 嗯、 这个幻想是更多的是不切实际的， 嗯， 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天马行空，就是我对一个职业有一个或者对一个身份有一个崇拜，然后我不会去想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然后我就是崇拜。比如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很多人都说当科学家，其实对于他那个年龄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幻想，因为他对这个职业并没有具象的一个认识， 他没有一个具象认识，甚至说他从某种程度上面他也没有那种崇拜， 对，他 可能就是别人告诉他的。 嗯， 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职业规划的问题，其实我们要说的话，这个世界上最早搞对人啊最早进行职业规划的是在中国。哎， 嗯， 中国人的职业规划是最早最早的。我不知道、那个、 怎么讲呢， 那个你一岁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没有？ 我要如果说这事儿我记得，听众肯定会骂你吹牛吧。 是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在一岁的时候就对孩子进行职业规划。 嗯， 这种动作叫做抓周。 啊，对。 对吧？我们一个小孩子， 摆一堆东西 ，你去抓， 对， 对吧？我们知道贾宝玉是抓了一个胭脂，是吧、 嗯？对。 那么你如果说你抓了一本书啊，说这个孩子以后能够成为文官、 嗯、 啊，考上状元；如果你能拿了一个宝剑啊，那以后成为将军，对不对？但这个来说，你说有道理没有？没有道理，对吗？ 对。 但是在这个里头，你会发现，在抓周之后，大人会 按着 潜意识的按照那。对他进行一种影响， 没错， 就是说，哎，你看你那时候抓了一宝剑，以后你是大将军。那么在孩子在小的时候，那么说啊，我以后要当大将军。 嗯，哎，您小时候有没有这个过程，抓阄的过程？ 说实话，因为我们作为70后嘛，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还真没有做。 没错，我们是没有的。但是您这一说，就是提醒了我，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代人的时候， 嗯、 还有这样的小时候的儿时的职业规划。 对呀、啊， 当时我父亲他给我讲过这段，就是。是他当时抓了一个小算盘， 嗯， 就是那个时候等于是个算盘的模具，因为爷爷他们周围的那个环境相对来说啊，就是有点走票号那个路子， 对对对， 所以呢他就有那种临摹类似的那样一个小算盘、嗯、当时呢父亲是准确的抓住了那个算盘，也是摆了好多东西、 嗯、 他抓了一个算盘，哎呦家里人好开心呢、 嗯、 就说这将来可能还是要走这个晋商搞票号啊，或者是自己搞个银行啊，有自己的企业怎么样。后来发现父亲到了13、14岁的时候，他特别明确的，就像您说的，他的理想就是 当兵。 嗯， 那个时候父亲学习还挺好的，就是严格的说他真的是弃笔从戎。 嗯， 他就去想当兵，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去当兵，之后就跟那个算盘没有任何关系， 少了一个优秀的会计师 家里现在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我特别认同您刚才的说法，就是父母的意志在里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嗯， 他会按照这样一个初级的孩子本能的对这个东西的兴趣， 嗯， 他会把它当成他一个理想的职业规划。 对，是这样的。 嗯，那我问一下赵鑫老师，您现在自己做的这个职业是您的兴趣所在吗？ 嗯，应该说来说呢，就是作为我来说，应该说还是在职业规划方面还是比较清晰的。 啊 啊，其实作为我来说，我最大的一个愿望还是就是当一个老师。 嗯 啊，那个好为人师嘛，啊，点意思是吧？ 不，在我们看来，您是为人师表。 所以呢，其实来说，作为我的这个职业来说，虽然变化并不是特多， 嗯，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嘛， 嗯， 到现在也22年了， 嗯， 对吧？22岁毕业，然后工作22年， 嗯， 对吧？那么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头，我大的这种工作的变化， 嗯， 也就是3次的。 啊， 那么第一，最早的时候呢，我在大学里头当老师，然后从大学里头呢，我到了企业，到了政府，啊，在政府里头做公务员， 嗯， 啊，做公务员，然后呢，再从政府里头我又出来， 嗯， 啊，然后现在和我的小伙伴， 嗯， 我们一块儿创业， 嗯， 一块儿做一个教育类的一个公司， 嗯， 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是这么一个三段，从学校到政府。然后再到创业的这样一种企业， 嗯， 但是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其实也是一个个人的规划不断的清晰、不断的明确的一个过程。 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教育这个行当。 嗯，那你要说从中间的那一段作为政府的话， 嗯， 那确实是离开了。 啊， 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说从我从学校到政府去的这个过程中间， 嗯， 实际上来说，对于自己在政府里头，我需要去获得一些什么东西， 嗯， 需要去掌握一些什么东西，对自己最终终极的这样的一种职业目标的一个实现， 嗯， 啊，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嗯， 那就应该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过程。 对， 但这样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说在我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工作的时候， 嗯， 我就能够彻底的清楚。 嗯 啊，因为应该坦率说，我上大学是在90年代初嘛，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整个我们国内还没有这种 职业规 划相关的一些概念。 嗯 啊，应该说作为我来说，我应该是在本世纪初的时候， 嗯， 那时候已经在大学里头当了好几年的老师之后， 嗯， 我才开始接触到职业规划的这样一种概念。 嗯， 而在这个之后来说，可能也对自己在进行了一点规划。 嗯， 所以回头去看的话，那么从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道路来说，也是一个逐渐的探索，逐渐的明确，逐渐接期，就像今天说的，逐渐的一个接地气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您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最终把自己的职业理想或者职业目标明确，是靠一种兴趣，是这种是驱动力，还是说您对现实的一种认知的一个驱动力？就是我就是感性的喜欢这个东西，我朝着我这个理想目标去，还是您觉得未来啊，比如3到5年，教师这个职业或者教育这个职业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前景？ 嗯， 是哪一种东西它是最大的驱动力？ 应该这么说，兴趣肯定是一个人在职业规划的过程中间 最好的老师， 首先应该要去考虑的这样一种范围。对吧？像我们在做职业生涯规划的话，最经常运用的一个工具就是霍兰德的兴趣岛。 嗯 啊，现在的听众朋友如果是有这个做这个规划师的，或者是做心理学的方面的，可能对霍兰德都会比较熟悉。 嗯 啊，包括我们在给这个学生啊，包括给来咨询的咨询者，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种规划的时候啊，在进行这样一种规划咨询的时候， 嗯， 我们也会经常的去用到霍兰德这样的一种工具。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就告诉你，你的兴趣到底在哪里？ 嗯， 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并不会知道自己的兴趣究竟在哪儿。嗯，就比如刚才您提到了您的父亲， 嗯 啊，您的父亲到10几岁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明确自己是要去成为一个军人。 对， 对吧？他的兴趣可能就是在航母。 对， 这就非常棒了。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一直就会被自己抓周时候的那个然后被自己的父母啊，自己周边的人啊，他对他的这样的一种评价所绑架住。 没错， 对吧？他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我培训了一个孩子， 嗯， 然后这还后来的话那个来找我，因为他 大学毕业嘛、 嗯、 研究生毕业，他有两个工作的选择，他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说，那好，你去做一下规划吧。 嗯 啊，为什么呢？我说你现在肯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么长的一种时间，你可能更多的是在听别人 嗯 告诉你你怎么样是最好的。 嗯 啊，但是你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做这个，究竟喜不喜欢做这个，他自己是不明确的、 嗯、 啊！后来我给他找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老师，给他做了一次咨询。 嗯、对， 哎、啊，然后来说这个他的是相对比较简单，他就是要明确一下的。 嗯，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赵鑫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有对收音机前的更多听众朋友来说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做一次职场规划、职业生涯的规划。就是像我们等于我们节目组花钱帮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请赵老师，如果我现在有问题啊，我想要规划自己，您就从一个职业规划师的角度，比如要问哪些问题，帮我们做一些梳理，我们稍后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探讨。 嗯，这个是这样子啊、 嗯、 就是作为生涯规划来讲的、 嗯、 就是其实它是有两类的。 嗯， 那么一类是我们就是说那种心灵鸡汤人生导师的那样的，对吧？就是谁要是比较迷茫了，那你过来啊，我告诉你 聊聊天， 你应该怎么做呀、 嗯、 你怎么样的更好啊、 嗯、 那个好像的非常的这个答疑解惑、 嗯、 豁然开朗，然后走了很高兴， 嗯， 喝了鸡汤， 回头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做这种规划的时候， 嗯， 我们不会去给你答案的， 嗯， 答案是你自己去寻找出来的。 嗯 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是对自己的这种生涯啊这些东西有一些迷茫啊、 嗯、 或者是说觉得需要去做这样的一种规划的话，我们可以线下来联系啊， 可以 线下。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过程、 嗯、 一个思维过程， 对， 包括作为这个咨询来说，这种规划咨询来说、 嗯、 它有很多它的这样的一种准则、 嗯、对 的守则，可能一对一的我要去做一下。 嗯，那如果稍后就是我们半年广告之后，我请您来给我做一个职业规划，您愿意在今天直播间现场赐教吗？ 这个地方来说，因为它有很多保密原则的，所以在这种比较公开的这样一个场合、 哦、我明白，其实它是对个人隐私都要做一个探究， 对对对， 比如说你到底多大了， 对对对， 你的这个婚姻状况、 嗯、 或者你的情感经历，它是不是都要做一个 参考？简单的可以说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兴趣的问题，但是最后决定你职业规划的绝不是你的兴趣， 嗯， 单一的这么一个选项， 明白？ 说你喜欢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考虑到你要做一个你的对家庭的责任是不是需要考虑的、 嗯、对， 你比如说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一些家庭，他的孩子、 嗯、 在大学毕业以后他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可能他更喜欢一些， 嗯， 但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会非常低，那拿了之后他根本不能够承担起 嗯 这个对于家庭的一种责任， 对、 嗯、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别的选择，从兴趣上可能不是第一选项， 嗯， 但是在经济上面能够给他一个较大的一个支持， 没错。 那么你这时候你怎么去选、 嗯、 这时候不是我给你答案， 对， 我告诉你啊，你家那么穷你还去选那个工作，你 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帮你厘清， 帮助你去梳理， 没错没错。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其实赵老师您多虑了，对于我来说没有其他没有任何就是我愿意去保密的，只要你不问我体重我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 没关系，作为体重来说有我在这儿呢 你知道我上次啊，我给大家说一个花絮，因为每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结束直播之后呢都会跟嘉宾留影，这合影留念、然后您知道吗，就是我手机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您那张合影、 啊、 就是显得我特别小鸟依人有一种归属感所以今天刚才赵鑫老师用了一段时间告诉大家，一个职业规划师他其实要做的不是说像心灵导师那样、 嗯、 给大家一种抚慰，精神上的抚慰，他是从现实的面包出发、 嗯、 我来告诉你这个阶段你到底是应该选一碗面包还是一碗蘑菇汤、 嗯、 还是说你要选一点甜点，一个甜点或者水果， 嗯， 他都是有明确的规划的， 不是我告诉你， 嗯， 永远是你最后自己去告诉你自己。 您帮他们厘清这样的利弊关系， 对对， 嗯，这就是职业规划师的职责所在。 对，这是一个职责。 所以您自己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给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职业规划的？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本科毕业就留校了， 啊， 我那时候当上在北航嘛， 对， 对吧？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嗯， 为什么？ 太让人厌倦了。 因为现在的话，你要在北航要留在学校当老师的话，你至少是博士， 嗯， 至少是博士，而且 可能很多时候还需要是杨博士，对吧？因为现在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但是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啊，那时候就作为本科生还是有留校的这种机会。 嗯。 那么那个时候，作为我留在学校来说，一个确实是很喜欢教育，就是说这个上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来说，在当时就是说实话呀，就是说你这个毕业了能够去留校，你就不用再去找工作了。 它比较稳定。 哎，其实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那时候应该说还是被整个的这样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趋势推着，就上到那儿了。然后在这个之后，我做了很多年的这样一种老师，包括也做一些行政方面的一种工作。刚才那个你也看到了，就是以前后来在学生处当副处长。那么在零几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的处长非常厉害，我的处长那个他现在也级别非常高的那个，但不说是谁了。但当时呢，他是在国内做心理咨询、大学生心理健康这个方面非常强的一位老师。所以在他的这样影响下面，虽然我不是具体负责这一块，所以对于心理啊，还有包括当时刚刚开始来进入到中国的这个生涯这块，就开始产生一些自己的一种兴趣。那么实际上来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改变我后来的一种转向的话，是跟那时候我做的很多些工作相关的。因为那时候在做学生的一种工作。包括我刚才说到我是比较好为人师的。那个时候我没有像现在对于生涯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啊。我经常对学生说啊，你得怎么样。但是这种你得怎么样说的越多，就会有一种感觉什么呢？你心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然后他们毕业以后要回到五湖四海去，我在告诉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你到五湖四海以后你应该怎么办，怎么能够做得更好。可是当时我是连校门都没有走出去，大学毕业我就直接不校了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心虚，觉得我自己说的这些东西你靠谱不靠谱啊， 你都没有去实践。 我都没有去实践。然后所以后来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当时正好是这个北京的丰台区，然后当时和北京市的交工委联合从高校选拔一批干部，这时候我就有机会到政府去，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其实如果说我不去的话，我可能收益会更大一些，为什么？因为从最简单的讲，这个收入的话，当时高校的收入是要比政府高不少的，在零几年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是要考一些，然后还有其他的，从职称的评定啊，还有从职级啊等等各个方面，其实当时如果到政府的话，从这个表面上要去算账的话是亏的，但是当时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在自己在学校工作的最后那么两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头，我经常的焦虑什么，就是焦虑我刚才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对于社会是什么样的我的了解是不够的，曾经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头处理一个学生的一个事情，当时家长对学校有些意见到学校来上访，然后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就觉得好头疼啊，这个事情太难办了，这怎么处理啊，你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啊，就这一个家长当时困扰了我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去政府去了之后，我说哎呀，这事儿太多了，对吧？而且该怎么处理，我很快我就能够熟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那时候从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时候我就开始运用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我到底是喜欢去做什么。 也就是其实在高校任职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 您有了一个算是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一个认识，然后也去做了一些尝试。 是的，是的。 刚才赵鑫老师说的是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您刚才说这个的时候就让我思绪有一点这个回炉。我这个回炉我就想到当时，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呢已经没有毕业包分配了， 我们也没有 在我们之前，对，差不多就是70初的那一代人，包括60后，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毕业分配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分配了。 应该说从本科就九几级的，90级以后好像都没有。 对，所以呢，就是原来呢，我们是对毕业之后做什么这个事儿，最一开始没有具体的一个概念的，也没有觉得那么恐慌。可是真的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发现你只要从这个学校走出去，你就要拿着这个毕业证，自己学士证和学位证，你自己去找工作。 突然会觉得很恐慌，因为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忧虑的，你只要学了这个专业，国家就会给你分到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在想，那样的一个年代大时代背景下，那样的几代人他们应该是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的，可能更多的就是祖国需要哪儿需要做什么我就去哪儿，我是祖国的一块砖。 对， 他更多的是从一个大的环境去做这样的考量。但是从我们那代开始其实就应该有一个职业规划，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我们没想过这个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阶段，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我觉得他们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应该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因为你要选择实习单位 还晚了， 已经晚了， 还晚了。 哦， 这个如果从单纯从大学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这种你的这样的一种规划应该是从大一的时候就要开始 啊，大一就要开始了。 甚至我们再说的话，现在我在带着我的这个团队，我们在做这种生涯规划的相应的课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课程的话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的。 天哪，会不会有点为时过早啊？ 我就说嘛，你再早早不过一岁嘛，你早不过抓周嘛。因为你对于生涯的话，你从明确的有规划，但前头还有很多一些生涯的一些认知。 您觉得就是一年级这个阶段就是认知的阶段？ 有很多一些认知的阶段，你在小学的时候有很多一些认知的阶段。 就 像开始说了，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运动员，对吧？你看到的都是这些科学家的光环的地方，运动员的光环的地方。对吧？但是我们有那种俗话，比较粗的那种俗话，你不能光看贼吃肉啊，还得看到贼挨揍啊。 对 吧？你每一个运动员在背后，他要付出多少的一种心血？对吧？我们很多人都是觉得你的这一个职业多好，但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在对于这样的一种职业的这样一种认知啊，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其实的这种教育是做得非常非常不够的。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职业规划要做的，其实就是从最初级的这个时段开始认知 探索。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这孩子说我长大想当运动员，那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运动员获奖的站在那个讲台上，领奖台上的时候那种光环和荣誉。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运动员他更多的时候一年365天，他做了360天什么样的准备， 可能还是不是我是去告诉你的。我要去帮助你去 认清， 你自己去看。你自己360多度去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有必要。您这么一给我一点拨，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 首先你要在很小的，比如说小学阶段，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认知的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你到初中，你可能就要开始进行一些探索了。包括你看现在的新高考的改革和新中考的这种改革。你看像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到了大学的大一的下学期以后，我们才开始有选修课。我们大一上学期连选修课都是没有的。那时候刚开始选课的时候连课都不会选。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课，我觉得这课的名字挺好的。然后我咣当我就选上去，发现跟我的专业 完全不搭嘎，也 不 是您的兴趣， 既不是兴趣，就完全都不懂该怎么样的选。现在对现在的大学生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那 次我就印象特别的一个清楚。就是我们当时这挺好，然后我们当时班上几个同学都选了，还特别认真嘛，那时候大一特别认真，咣当坐到了第一排。第一排上来那个老师上来讲，我们这个课就是讲，老师说你们哪个系的，我说我们这些，你们来选这个课干什么呀？你选这课没用，你们走吧， 捣乱。 非常非常丢人的，从那么100多人老师就被人轰出去了。 好，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请赵鑫老师帮我们做职业规划，一会儿见。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在传统的播出平台是 FM982 和 AM927， 这是呢大家在车上或者是在这个收音机那个小匣子里都可以调频收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跟我们保持视频网络的实时互动。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未来3到5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职业规划？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是各位的老朋友，资深的职业规划师，也是资深的培训师赵鑫老师。刚才在半年广告之前，赵鑫老师给我们讲了讲，一个概念啊，什么样的东西，他应该把它称之为职业规划。我们职业规划基本上应该从什么阶段就开始做一个普及了，或者做一个基础的了解了。刚才您也说了，大学时候盲目选的这个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专业选修课，让自己囧了一把。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个在校园里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就是很淡然的去面对它。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走向社会，你对你的了解，所处的这个行业的现状，或者是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最后做的就不是哄堂大笑那么简单了。所以这个事儿在您看来，从小学就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普及认知。 对，因为对于这个职业规划来说，它实际上来说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比如说在我们上学的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可能那时候没有职业规划的概念。 我们 不需要规划， 对 吧？那时候在我们，包括我们的父辈啊，他们属于是被规划的， 没错，包分配， 包分配啊，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 包括还有接替这个父母的这个工作，我不知道那个专业的术语叫什么， 那个顶岗， 对，顶岗， 顶岗接班， 对对， 包括现在，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职场人士，我们想职场人士不要光想社会上的公司嘛，你比如说在我们的政府啊，在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啊，在这样一些里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按照一个人他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兴趣职业能力整体的有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价然后对他来进行一个岗位考核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都在政府里那好我先安排你你到哪儿去更搞考虑什么考虑你德才兼备 对 吧知行合一 对 考虑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对于你的这种职业特质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在用人的这方面现在来说还是略有缺陷的 没错所以您觉得职业规划到底从哪个阶段开始是最好的一个阶段 作为整个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从小学阶段从小学阶段的时候 概念普及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这个学生来进行一些这样的一种职业方面的一些教育进行一些职业方面教育包括让他去进行一些了解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体验馆其实很不错的 对 就是我带着我的孩子也去你用个一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带着就各种的职业嘛你去感受你去当这个医生啊 老师啊 老师啊然后去当这个 收银员 还有当银行的 对 去做这个很好但是这个东西来说呢它可能还不是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认知的过程那么现在我带我们这个团队的话就希望我们把这个课程要给它做细做到学校里头去然后你到了中学阶段以后特别是到了初中和高中你的自己主动的这样的一种职业规划的一种意识特别是到了高中阶段你就需要去增强了为什么因为你到了高中之后你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高考的问题你高考你去报什么样的一种志愿在这里头这个昨天我在跟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处长在谈也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学生他到了大学之后他的学习出现问题出现毛病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他对于专业的这样一种选择对于学校的这样一种选择他是盲目的很多人在选的时候他更多的去考虑的是比如这个学校怎么样名气包括这个专业的名气我们经常有这么一窝蜂嘛比如像我们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学金融学计算机这些就特别特别的火对吧它不同的时代有不停的这种火的这种特点但是并不是你每一个人他都一定去适合的 对 所以实际上你在高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规划一个阶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要大体的去了解自己的大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到了大学阶段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说你可能因为大学的学习它是专业学习那个高中阶段前面你是基础教育嘛基础教育是给你打底子的那么你到了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差别在哪那么就在于你在高等教育这样一个阶段你是需要通过学习是要让自己去掌握真正谋生的技能了你要掌握这些职业技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说是我们做职业规划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事情 大学阶段 但是当你在离开大学了之后你还要不要调整你的职业规划仍然是要不断进行调整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面对的社会它就是在变的 对 吧你原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有可能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职业都没有了 淘汰了 你像我们在这个大学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职业在北京很多人从事这个工作呀巡护台对吧有多少从业人员 巡护台 对吧但现在还有多少的职业是我们那时候想都没有想过的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对 比如说过去我们只知道有邮递员现在你到哪知道有那么多快递小哥所以你随着这样的一种发展你在进入职场了之后你仍然要去不断的去进行调整 对 你要去了解新的职业还有你要去你可能对自己的发展的评估任何的一个职业规划都是在对自己的一种能力的评估兴趣的评估发展的评估基础上的但是你的这样的一种评估和你实际的发展它不一定是匹配的你有可能你认为你只能做到这儿但是你实际上做得这么高 对 但是呢有的可能你想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因为各种的因素你没有做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过程间等你进入职场之后实际上你需要不断的有 调整的 一个过程 您刚才说这点我是特别认同也让我有了一个疑问就是我拿一个人说事儿就是斯皮尔伯格头号玩家 还在热映当中啊，又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斯皮尔伯格其实在30多岁，应该是35或者3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制片人导演了。就是有10部热卖的这个大片里面，有4部都是斯皮尔伯格出自他之手。他呢，就是在17岁的时候有一次去参观电影厂，在那个参观之后，他就立下了一个志愿，就是我要当导演，我要做电影人。那个时候他去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理会他，但是他回家之后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夹着公文包，拿着他爸爸的公文包，就装小大人，你知道，到处去电影厂去看人家怎么谈合作，然后怎么搞制作。20岁的时候他就去完成这件事情，就开始以导演的身份跟别人去介入到一个影片的投资包括制作上面。所以他在不到30岁就已经在电影上面有一个完全的认知了，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斯皮尔伯格。所以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人，我就在想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做职业规划到底兴趣是最好的引导，还是说能力，或者说这个大的环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是哪一种您觉得是最好的引导？ 有这样的一个象限图。 嗯， 我们把兴趣和能力啊，比如说这个横轴， 嗯， 我们把它看成兴趣啊，从左到右是由低到高。 嗯， 我们纵轴把它看成是能力。 嗯， 从下到上是由低到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嗯， 你的兴趣和能力是需要结合的，对吗？ 对， 对吧？你的兴趣和能力的结合点，它必须是投放在这个划分出的4个象限里头。 哦， 你也这样的，你有可能你的这件事情你是低兴趣低能力。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我去当一个老师，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陈景润， 嗯， 大家都知道陈景润原来是当老师的，数学老师，对吗？他数学很厉害，但当老师他的能力真的很差， 没错， 他对当老师也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个地方来说，就投放到这个象限，低兴趣低能力。那么如果说你的兴趣和能力点被投放在这个象限， 嗯， 那你就必须要寻求改变， 嗯， 对吗？你要改变它，你不能去继续做这个，因为你又不想干，你还干不好， 对， 对吧？那么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他会投放在他兴趣很高， 嗯， 但是他的能力不行， 嗯。 你比如说吧，比如说打篮球， 嗯， 我非常喜欢看篮球，那时候看 NBA 的比赛，晚上啊加班啊，都看这个。 您先天条件很好啊，您这么高的个子。 我要说从这个业余里头，我还能打一打，但是你要说从职业，那我肯定差得太远了。 嗯， 所以对于篮球，我就属于什么呢？ 有兴趣， 高兴趣， 嗯， 球迷， 嗯， 对吧？但是我的能力呢，是低能力， 嗯。 就如果说你的确，而且这种能力我是没法再去进一步去提升，我可能做一些努力，但我也没法去提升。 嗯， 那么对于这种高兴趣低能力的，你应该是什么？ 嗯， 你就应该是把它放成你的爱好。 嗯， 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你的职业？ 嗯， 你就不能做成一种职业，对吧？那比如说我对篮球兴趣很高，我明明我确实打不了，然后我非要去成为一个职业的 CBA 的运动员。 嗯， 我肯定做不到啊。 嗯， 那么这样做不到的话，我的职业上来说，我可能对篮球是爱的，但我一定是失败的，对不对？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可以什么呢？好，我不能够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但是我能不能成为一个篮球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啊？ 嗯， 我能不能从事篮球方面的工作呀？ 对， 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但是同时你可以衍生的辐射出去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 嗯， 那么你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肯定就是你的兴趣又高， 嗯， 你的能力又高。 对， 就像你刚才说到斯皮尔伯格， 嗯， 对吧？他一眼看到电影厂，我们说就那就是一见钟情嘛， 没错， 就是他和电影一见钟情了嘛。而且他自己本身又有这方面的一种天赋，有这方面的能力， 对， 他在这方面又喜欢干得还好，那最幸福的事情了。 对， 所以我们直言说，每一个人追求的最终来说，都是要去找到一个自己 既有兴趣又 有能力的， 嗯， 对吧？但是很多一些时候可能会发现，因为我们的选择一些问题啊，我们还会落在另外的一个象限里头。哪个象限里头呢？就是我这方面能力还不错， 嗯， 但是我其实并不喜欢， 啊， 也会有这种情况。 对，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称它什么？那这个事情就是你的一个谋生手段了。 对。 对吧？但你在谋生手段的时候，有时候当你现在没有别的谋生手段，没有别的谋生能力的时候，你是应该积极的去面对你的这个手段，你还是消极啊？ 嗯， 那你肯定应该是积极的去面对它， 对 对吧？当你的用自己的谋生手段让自己首先生存下来，先活下来了以后， 嗯， 然后你再去考虑我怎么样子向更高的一个象限去发展， 对 对吧？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其实我们就要谈到，就是兴趣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啊，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不是决定你的。唯一的这样一个， 没错、 嗯。 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话的一个职业规划的一个中轴，这一点里面，不管是兴趣和能力，在我看来，它都是一个左右你职业规划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标准。我就在想，我在小学，您知道吗？就是在小学到初中那个阶段。老师会经常让我们写作文，你的理想你的梦想是什么、 嗯、 老会有这样的作文，就是特别没有新意的一个年代，就经常会围绕着你的父亲写一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然后你的理想是什么。那个时候每次写完，大家会在课堂上念自己的作文。我们身边真的有愿意当警察的，愿意当老师当医生当科学家的。您知道我当时的兴趣我的职业理想是什么？ 是什么？ 售货员。 售货员， 你知道那个时候您应该也有印象，但是现在九零后估计很少再见到这种情况，就是国营的商店， 对对对， 非常普遍、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到国营商店里，我给人家钱，然后人家从这个货架上给我拿一个东西，我就因为还穿着统一的服装嘛，我就觉得那个职业让我看起来太美好了、 嗯、 然后尤其那些售货员阿姨，我觉得她们穿衣服特别好看，所以我的职业理想在小时候那个阶段就是想当售货员。 写作文就是我想当售货员， 就是想当售货员。我当时念出来的时候同学们都笑了，然后老师就说你们不要笑啊，这也是一份很光荣的职业怎么样、 嗯、 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我是一个可以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不足的这么一个人，我慢慢发现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不是说我对这个职业丧失了兴趣，是到初中之后我发现我确实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算账确实算不明白。那我就在想，如果我当售货员的话，我肯定找人家钱我也不知道该找多少。我是因为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慢慢的丧失了对这个职业的兴趣。所以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还笃定的我数学很好，我可能真的会朝这方面去努力，因为那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最美好的那个年华，就是韶华里我对那个职业的向往、 嗯、 可能就是及时的发现自己能力不足，先天智力缺陷改变不了了，所以改变了职业规划。 因为这种能力和兴趣它有时候是相互影响的， 对 对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个游戏、 嗯、 我是特别爱玩游戏的、 啊、真的 啊、那个、 您现在玩的是 农药我也玩啊， 农药啊， 啊，王者农药， 王者荣耀的好多，他们这个游戏的就是所谓的叫什么，他这个行业术语里面叫什么，就玩的特别好的这些小伙子，我们当时做了一次就是全国的巡回演讲，我也是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了解到了一个，也是兴趣是最好的职业规划。 这个，我为什么玩游戏？一个是我确实本身也喜欢玩游戏，那另一个来说，我过去的工作。其实因为我做老师嘛， 嗯， 我们学生玩游戏，他玩的游戏我要不知道， 嗯， 我凭什么跟他交流啊？ 对， 那个我过去在学校里头给这个学生讲课的时候、 嗯、 有一些老游戏，我不知道在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这个年龄的可能还知道啊、 嗯、 比如八零后可能还知道，可能现在九零后零零后都不知道了、 嗯、 你像什么帝国时代， 我以为您说贪食蛇呢、 啊 看出来差距了啊。 你看我给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嗯， 我们在讲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时候、 嗯、 我跟给他讲，我们用这个在帝国时代里头有那个术语， 嗯， 叫封快， 嗯， 就封建时代的快工， 哦， 啊，就是你上来以后，你在别人的基地前面你建一个箭塔，人家还没有攻击能力的时候、 嗯、 你去把他的农民全部给射死， 嗯， 这样让他的这种生产不能上来， 嗯， 很快就能够给灭掉了、 嗯， 啊，所以那时候我拿游戏给人讲课的 啊、哦，所以特别容易有共鸣。 对，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也都会非常感。但是你看来说，就是真正我为什么我不会去选择做一个游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一个电竞的这个职业选手啊， 嗯、 我手不行， 没错， 速度不快。 就是当时我跟这些电竞选手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专门的经纪人，有经纪公司，有电竞公司，这个就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了，而不是我们原来说的这小子不学无术，天天在家玩游戏、 嗯。 这个电竞的这个已经现在成为当下的一个很热的职业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竞职业选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代召唤出来的一个职业，它是一个兴趣和能力一个最好的结合。我们当时是香港地区的有一个小朋友，是特别在内地也特别火的一个电竞选手，那个孩子一上台，我以为掌声是送给我的，我说哇，我多作为一个广播人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后来才发现他们都是奔着那个孩子欢呼的。然后他就说他上学的时候学习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学不明白，学不好，后来他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他的兴趣点，然后他没想到有一天他还没有学校毕业就可以以这个为职业生涯来去谋生了，而且给家里面创造了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的时代背景我们是不容忽视的，它也是不可逆的。 是的，是的。但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职业来说呢，恐怕就是作为可能我们岁数大了，但是我一直跟他们说，在进行一些最新的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我们既要有一种冲劲，也要有一种定力。 对， 啊，所以冲劲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去排斥新的一些东西。 嗯， 啊，对新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要去接受它，我们要去了解它。 对，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要有一个定力呢？就是我们人类从这个结绳记事开始， 嗯， 到现在这么多年， 嗯， 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不管是体育老师还是美术老师，你数学都得学。 对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能力， 嗯， 啊，它不是过时的， 没错， 它是一种这种恒久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我们在跟一些学生在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体现出这样一个东西啊， 嗯， 啊，不行，以后我去玩游戏啊，我玩游戏都能很挣钱了， 嗯。 对不对？但其实这个点来说，就是你如何去处理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间，它的职业变化，你对于最新的东西的一种追求， 嗯， 和你保持自己足够的自身定力之间，你要寻求一种平衡。 没错， 嗯， 所以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就是聊一个话题，职业规划。我们也说了哪个阶段是更重要的，职业规划到底对我们的职业或者未来的发展它有多重要。那接下来其实也是今天问题就是很核心的，我一直想问的，您觉得职业规划通常我们要做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 作为职业规划来说，其实作为职业，我觉得啊， 嗯， 可以把职业规划放在一个更高的一个概念， 嗯， 就不要提职业规划， 嗯， 就你的生涯规划， 嗯， 啊，因为你的人的这个生人的一生啊，如果说以职业来作为一个锚点来进行一个划分的话， 嗯， 它可以分成你职业前， 嗯， 对吧？比如说我们家我儿子， 嗯， 他就属于职业前吧， 嗯， 对吧？现在你是属于无忧无虑的时候，有忧虑的话，也就是今天 少年不知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是吧？那然后你是职业间， 嗯， 在职业中还有职业后， 嗯， 你退休以后是职业后的一个生活， 嗯， 对吧？如果所以你以职业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你是分三个阶段， 嗯，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职业生涯， 嗯， 在你人生中间也就是三分之一， 嗯，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经常会建议我们的一些咨询者，包括我会在课程上面会跟人说，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阶段，你来看待自己的生涯， 嗯， 啊，生涯要比你的就是人的生涯要比你的职业生涯要更加广阔一些， 对。 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说，我觉得是这么的一个概念。 概念。 所以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可能就需要知道我自己， 嗯， 一个长的、长期的， 嗯， 我这一生怎么样？ 嗯， 对吧？实际上我们在这说，人一生都是在进行规划，在进行这样的一种探索的。 对。 其实从中国哲学也是这样嘛。十五志于学， 没错，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嗯， 对吧？然后一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 它都是一个过程。这种长的要做， 嗯， 中期的也是要做的， 对， 对吧？那么在中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比如说你在上学期间，你的职业规划就是你的学业规划， 嗯， 我怎么去学习， 嗯， 然后你要有我进来以后我的这种职业规划。你比如说你从20岁到30岁之间， 嗯， 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30到40岁之间，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短期的一个东西，那么中短期的，你比如说3到5年、1到3年，啊，那么这样子来说，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东西，它应该是相对来说它的变化不要太大的。 对， 啊，你在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之后。啊，逐渐形成一个之后，你就应该是确定，不要按照20多岁到30岁，什么30而立呢？ 嗯， 你要立得住嘛？ 对， 你要 知道要什么，要做什么， 对吧？当然，你这过程中间你还会这个摇摆， 嗯， 到什么时候不摇摆了？ 次是不惑。 对， 那么这个来说，长期的东西你是要开始要通过从15岁从开始学习到30岁，你要去确定自己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到时候实现一个不惑对于发展的过程。 嗯， 但是对于这种中期的一个规划，特别短期的一个规划，你是要不断的去进行一个修正的。 嗯， 你像我是在北航嘛， 嗯， 那么北航搞航空航天。那特别航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叫自控。 嗯， 什么概念？就是你火箭发射起来的话，一发射它每时每刻都是在偏离目标的。 嗯， 它总是在变的。 嗯， 那么变的过程中间你就需要控制，你往这边偏了点你要给它纠正回来。 嗯， 所以实际上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在不断的摆动的过程中间你不断对它进行一个调整的过程。所以我们这样一种中短期的一种规划，实际上就是要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你自己进行一个审视。 嗯， 进行一个发现。 对， 然后使你能够在每一在你的职业的每一步上面都符合你一个长期规划的一个目标。 嗯， 就是这样。 所以我特别认同赵鑫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有一个大的环境， 嗯， 就是你自己的生涯的人生生涯的环境。 对， 在这个人生生涯三个阶段里面，我们其实就是把最主要的职业规划就是放在中期的这个生涯。 对， 那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一定要划分一个年龄段，从20到50， 嗯， 啊，这个区间就是我们真正打拼的这个年华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你再做一个具象的一个规划， 嗯， 我3年要怎么样，5年要怎么样，或者我再以一个这个年龄为界限，我30的时候要怎么样，40要怎么样， 嗯， 但是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界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规划。 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是的， 就是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这个职场也好或者人生更完满， 嗯，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规划，而且是要做一个分阶段的职业规划。 对，特别是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种规划的话，那么当你的这种职业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你就会很迷茫啊。 没错，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面临了很大的经济危机。 嗯， 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的一个词汇， 嗯， 叫做下岗职工。 对， 实际上这些我应该是我们的叔辈， 嗯，对， 甚至是父辈， 对， 对吧？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当时他们在下岗的时候，他们就会很迷茫。为什么？嗯，因为他们之前他们没有规划，他们都是被安排的。 没错。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在完了他很迷茫，他有了新的规划，他发展起来了，但有很多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下岗就对他一生造成了重大的挫折。 没错 啊。那么现在来说我们不会再回到那样的一个时候了， 嗯， 现在我们不叫下岗了，你直接就失业了，直接就被裁了。 嗯 啊。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规划的话，那么即使是昨天好像你们谈的是舒适区的问题， 对， 谁会永远在舒适区？ 对， 我们前面都看过很多一些报道，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中兴， 嗯， 中兴的一个子公司，那是我的一个师弟啊， 对， 我是北航92级的那个，嗯，那个是北航94级， 所以没有人可以一直待在舒适区， 没有人可以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头。那么当你如果说你缺乏一种规划，或者说你曾经有一个规划，觉得我这样的就能够很好，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放松了这样的一种认知，放松了这样一种调整的话，那么一旦中间出现一种意外，你就会手足无措。 没错。 那么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像我刚才提那种 什么 样的 问题。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向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传递一个概念，就是职业规划它不是一个具象的词，它真的是越来越接地气，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认知上或者是实际操作上来真正的去接纳它。 嗯， 首先呢我们要分阶段做职业规划，那其次呢你要在规划的过程当中了解自己，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周围的世界，打开看世界的眼睛。最后一步就是刚才赵鑫老师也在给我们说一直在传递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在做好职业规划的过程当中也要不断的修正自己，调整自己， 对， 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职业规划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支招顾问赵鑫老师，每一次来都让我们这个获益匪浅啊！ 谢谢， 也希望 也谢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 啊，有机会赵鑫老师再带着他的这个资深的经历，还有他对我们青年朋友的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感谢您。 好的，谢谢， 再见。 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